对生活的一个美好态度，就是希望它能够越来越好。来听听张嘉洵的《别让他知道我输了》，林东松演唱的《思念你的365天雨》。 早已经清楚，早已人人操纵，人人摆布。终于错过这幸福，我已深刻的心。说人生难得糊涂，其实我犯下了最大的错误。我已把他的爱全都输掉，如何跟他轻声道老？别让他知道，爱上了他的全部，我却放不下手中的赌注。 少天，多少夜，多少春风秋雨，我才知道多深爱你。你的发，你的美，你的伤心眼泪，在思念的每一夜让我心碎。不想说，不想问，不想你的过去，始终也不能忘记你。你的唇，你的吻，你的温柔眼神，却让我想到痛彻心扉。也许你和我是你曾说过的梦，我会永远放在心中。这思念你的365天雨淋在沧桑后的日子里，不怕为你忍受寂寞煎熬，我要将一生一世的真情全交给你。心里不想说，不想问，不想你的过去，始终也不能忘记你。你的唇，你的吻，温柔眼神，却让我想到痛彻心扉。也许你和我的往事如风，飘在这人间已了无影踪。只是你曾说过的梦，要将一生一世的真心全交给你。这思念你的365天雨落在分手后的泪水里，我的等待回到容颜变老，把我们这一段情锁在心里。 一首很深情的歌曲过后，继续我们的下一站回味，来听林小培的《无疾而终》，曾宝仪带出的《相思河畔》，小刚演唱的《我也许是个笑话》。 时间一直流过夜半 想，偶尔想的太多，让人想不想都失落。

爱着你，是这样需要着你，在每日一分一刻，这泪那泪仍暗中想起，工作中增城中已经暗暗消失趣味，一朝等到晚，如是要等你。每夜在你的身边躺下时，才察觉多么奔波，还是甘心也乐意，存在再次有着意义，笑声满去了心事，完完全全像个新生的 baby。 这夜风吻着你，让我又偷看着你，让我在今天即将变作过去，又再生回味，拥抱温馨的雪肌，发边已奔清香气味，沉睡时仍可一一记起，是这样深爱着你，是这样需要着你，在每日一分一刻，这泪那泪仍暗中想起，工作中增城中已经暗暗消失最美，一朝等到晚，原是要等你。才察觉多么奔波，还是甘心也乐意，存在再次有着意义，笑声抹去了心事，完完全全像个新生的 baby。 每夜在你的身边躺下时，才察觉多是甘心也乐意，存在再次有着意义，笑声抹去了心事，完完全全像个新生的 baby。 给可能后悔一辈子。说爱情太容易，我要去追寻。无情又天择，柔柔强势的道理，错过了你就别说来不及。你别傻了，女孩子不会一直等你，真心就要用行动来说明。你别耍了，别装作一副无辜表情，不然会加谁自己。哦，你别傻了，孩子不会一直等你，真心就要用行动来说明。你别耍了，别装作一副无辜表情，不然会加碎自己。 Hey Lawrence, now I'm going to tell you one thing. Love is the most beautiful thing in the world. Go for it and enjoy it. Hey Andy.What you say, but I don't know where can I find my love. Oh, oh, oh, 你别傻了，女孩子不会一直等你，真心就要用行动来说明。你别耍了，别装作一副无辜表情，不然会加碎自己。Oh, oh, oh, 你别傻了。女孩子不会一直等你，真心就要用行动来说明。你别耍了，别装作一副无辜表情，不然会加碎自己。哦，你别傻了，女孩子不会一直等你，真心就要用行动来说明。你别耍了。装作一副无辜表情，不然会加碎自己。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向全世界宣告，心激动无法按耐，我仿佛置身美丽的天堂。出乎意料，想向全世界炫耀，拥有你无比骄傲，我感觉独一无二，是你心中的主角。 眼前却似幻，我曾经小小却没有开端，不小心这次千真万确降落我身旁。出乎意料，想向全世界宣告，心激动无法按耐，我仿佛置身美丽的天堂。出乎意料，想向全世界炫耀，拥有你无比骄傲，我感觉独一无二，是你心中的主角。突然的来访，惊讶又紧张，这好运就在眼前却似幻。这次千真万确降落我身旁，出乎意料，想向全世界宣告，心激动无法按耐，我仿佛置身。 成美丽的天堂，出乎意料，想向全世界炫耀，你有你无比骄傲，我感觉独一无二，是你心中的主角。有你无比骄傲，我感觉独一无二，是你心中的主角，向全世界宣告，看一切多么美好，因为爱每天多自由多彩，出乎意料，想向全世界炫耀，原来你如此重要，我感谢上帝为我飞行巧妙的安排。 继续来听歌，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潘越云的《谢谢你曾经爱我》，非常好听的一首歌，还有裘海正演唱的《冬天最容易烫伤》。 的人最怕谈情感， 的时段，我们送出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小美江美琪的《缓慢的爱》，稍后继续我们的下一站回味。心飘去的地方， 有你有我想听的歌， 有你有我听的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 大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安全驾驶智能提醒已启动，目前注意力100%，安全指数100%。

你早已忘记那些失去的记忆。 继续来听歌，要带给您的是陈飞平演唱的《目眩神迷》，孙帅航演唱的《离开我》，陈星演唱的《漂流》。 我愿意，身不由己，回味

成熟。天涯海角孤单地走，风里雨不再有温柔。你的名字我念了很久，点点滴滴落在我心头。 这里是下一站回味，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我们来欣赏魏雪曼演唱的《女人香》，托拉库乐团带出的《太阳回家》。 用一杯黄酒的芬芳，换一夜沉醉的痴狂，让同与不同的忧伤凝结成眼角的泪光。Oh yeah，夜那么长，夜在身旁，低吟浅唱。散着我的发香，像毛一样蜷在窗台上。哦耶，那么长， 唇边的欲望、啊、用一杯红酒的芬芳换一夜沉醉的痴狂，让同与不同的忧伤凝结成眼角的泪光。哦耶，那么长，风飘散着我的发香，像毛一样蜷在窗台上。冬天造访造成了不可挽

又和你相见，不能转开视线，任凭雨水打痛我的脸。 Oh rain， 每句对白应该出现，我无从分辨，仿佛时间不曾走远，停在那一天，自由被你 纷放手抵不上你一个借口，我试着去接受没人陪的时候，像影子在你身后。 Feel so bad点幸福，怎会到今天就混乱的地步？ Yeah,

经走过的地方，我总会停住和感伤。有时感觉真的你会迎面出现， 我们送出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王杰的《我要飞》，代表我们的编辑制作小谭和李楠，感谢各位朋友收听，期待下一次的下一站回味当中还会与你同行，再见。 面对那爱情失败的我，没有机会选择，朝朝暮暮努力工作，我非也错，换来的却只有悲伤留给我。站在雨中模糊背影就是我，难道你不再爱我？